大匪看天下又开咪啦。咁今日呢就係2017年话學晒通年啦。3月9号咁呢就朝头早9点35分正式开咪。咁呢阿拉斯巡礼又系迟到嘅，一个约个9点。咁唔知点解啲后生仔呀永远都要迟到15分钟至半个钟。我公开谴责佢。咁呢个第一。第二就係呢想讲一讲啦，台舞啦啲新节目。因为呢我哋预算到而家为止呢，就由下个礼拜开始呢，就1、2、3、4、5、6都有节目嘅。咁循例再讲讲啦。第一就係嗰个星期一就係台湾黑白讲。星期二当然我哋王牌节目 Tony 主打嘅星期二得到。星期三强国生还者或者大匪看天下，星期四都系啦，因为咧始终即系嗰三位哥哥仔咧，佢哋都有正职嘅，即系录音其实好困难，因为成日要出差嘅，咁咧就成，咁而我咧亦都因为呢轮咧就其实唔身体又麻麻地，第二咧就系、是、长期都好啦，因为而家想做网台，想做多啲节目，咁呢会见好多节目主持人嘅。好似尋晚其实可以尋晚录嘅。点解尋晚录唔到呢？因为有个新节目呢决定咗出街嘅。咁尋日做 trailer， 咁我呢就客串啦咁。咁稍后再讲啦。咁星期五咁暂定呢就係、是、拍拍拍同埋呢个唔识唔讲。咁星期六呢就係头先我所讲嘅新节目。即係尋日我做 trailer， 咁呢就将会呢应该下个礼拜六呢会另外有一个新节目嘅。嗰、那个新节目呢就係、是、两位女士讲嘅，讲啲女性潮流啊、时装啊、化妆啊同埋啲感情生活嘅。咁呢我哋呢就先做咗呢六七个节目。咁呢我希望呢就能够增加到呢一个礼拜呢係有12个节目嘅，即係每一日有两个。咁但係呢都铺排緊，因为其实好多人上嚟试咪讲，咁我哋冇收制作费㗎，咁亦都唔好讲钱先、啊、希望做到个 view 数，睇一个台嘅发展去到边度，我先再定点样做或者点样嘅发展。因为呢本身我自己想做网台呢是諗咗好大篇嘢，但我知道呢以我嘅个人嘅能力呢未到，同埋呢我嘅认识未到，咁我自己身边嘅人呢都唔肯同我一起进步，咁就冇办法啦，咁就唯有就做住先，咁就再睇下点样开发啦。咁但决定咗做嘅嘢，咁我人通常呢决定咗做我就去㗎啦，咁唔理时间啦，因为我朝头早习惯咗六点零钟起身出门口㗎，咁任何时间包括放假我都系咁。咁呢就夜晚呢每日都好夜返到屋企。咁我老婆其实已经出晒声啦。咁但系都系咁啦，到而家今个礼拜都未试过有一日啊系可以早返屋企陪阿妈食饭。因为我好鍾意呢就早啲返屋企啦，听阿妈讲下历史咁样。咁希望未来时间虽然忙到呢都尽量抽返啲时间去做呢啲事。咁呢就关于网聚3月18号咁好多新主持都会出现嘅。咁如果呢两日有睇个 trailer， 觉得佢哋 ok 嘅，咁呢到时呢我哋介绍你识。咁另外呢就有几个问题争论嘅，因为我哋自己台都会争论嘅，就係、是、八旗靓仔啊定係 Johnny 靓仔呢，咁到时你哋可以比较一下。因为喺我心目中呢就Johnny 呢就比较白正靓仔得嚟呢就白正得嚟呢就斯文。咁八旗斯文得嚟呢，因为佢比较黑实就叫运动型，虽然瘦削又高。咁希望到时有两位靓仔介绍俾你哋识啦。咁3月18要报名真係快㗎啦，因为而家我哋计嗰条数呢唔计自己主持大概70零人 ,80 人到啦。咁呢就80人到，咁就真係要快啦，因为呢真係我今个礼拜六最迟下个礼拜一呢我要决定为数㗎啦，因为我同酒楼嗰边傾咗，佢等到我星期一，人哋都要做生意嘅。尤其隔篱呢我哋家佢隔篱有间新星酒楼执咗粒。咁呢佢哋本身嘅妥都有压力嘅，如果真係有心嚟见一见啦。或者有啲问题想问呢都可以嗰时问嘅。因为可以早少少嚟啦，咁通常嗰个星期六我应该三四点我都可以得闲㗎啦。咁有啲网友成日走嚟搵我飲茶，话又约时间难约豪300蚊俾我食餐饭就嚟睇见一见啦，咁希望帮到大家啦。但有啲嘢我都做唔到嘅，譬如好似对陈生咁，有啲嘢要返大陆咁 我做唔到，如果要做到嘅成本好大就冇必要，咁都同佢交代返声啦。咁係啦，咁关于佛山旅行团呢，咁就仲有十个名额到，咁如果呢真係有兴趣要快啲，因为星期一呢我要报名㗎啦，即係我要心星期一我要截数㗎啦，即係嚟緊呢个星期一，咁真係要联络我哋睇下点样啊，或者交钱又好，或者即使唔交钱你报人头，咁我相信你都唔会善我嘅，因为如果咪到时就大祸啦，咁咁全部都係非牟利嘅，即係实系咁多钱咁多钱啦，咁咁就讲咗俾你听啦，希望呢就呢啲活动多啲啦。第三呢就关于嗰、那个我想搞一个叫做星期会或者月会呀，就搵间酒楼定咗嗰日或者嗰、那个礼拜六，譬如月头第一个礼拜六，咁呢就同啲网友聚一聚，咁有好多网友係想做生意呀、各样嘢呢，咁可以喺嗰度大家傾下，或者投资机会吹水都冇问题嘅，好多嘢都係吹呀吹吹吹吹出嚟嘅。咁呢我身边呢有班好猛嘅人嘅，即係网友。咁佢哋真係真係 OK 嘅。咁呢就喺呢度呢就多谢问题先生啦，即係 Larry 啦，咁喺 group 里面一定识佢嘅，即係我嘅 group, 三个 group, 同埋 WeChat group 一定识佢。因为近期呢我哋譬如好似同迷迷呀、萧生呢有啲争论嘅。咁呢就我哋开咗个赌盘俾萧生。咁萧生呢就回应咗我哋，咁但係呢就讲钱失感情，因为呢一阵间再讲啦，咁我都多谢问题先生呢，因为问题先生呢知道我哋有个赌盘呢，佢就私人呢就当撑我哋呢，就攞五皮嘢出嚟就一赔五啊，咁其他都有其他啲支持啦，咁呢喺星期二得到唔好回应啦，因为我啫啊，因为代表我嘅立场，因为问题先生阿 Larry 真係撑我嘅希望成功嘅。咁佢撑我嘅目的呢，一来就赢输都係俾慈善嘅。即係都係做慈善嘅冇所谓。第二呢佢呢就想帮我打响，因为我真佢知道呢我真係想俾啲时间即係向网台界发展。咁佢呢就呢五皮嘢点样呢，佢就想撑我。第一未必一定输。係咪咁可能悭返。第二，如果同阿萧若元先生真系赌局成立咧，我相信喺网台界会发起一段争论嘅争论啊，就无形中咧就可以咧好过俾钱卖广告 ，Facebook 卖广告都冇用，我相信苹果日报都会报吓，唔系因为报我，系因为报萧若元先生赢输，我哋都吸到证，令到好多人咧会知道星期二得到同埋大匪看天下呢、這个节目。会多咗好多人识啊！喺霎时间啊，系咪啊？喺网台界都应该会有啲 noise 嘅咁样。咁佢就真系当帮朋友，一听到有咁嘅事，佢就第一时间就献身。咁即系多谢佢支持先啦，因为真系真金白银冇包赢嘅。虽然佢系慈善子，即系佢本身就成都有间希望小学喺湖南嘅。咁佢都系一个比较比较。即系通情达理嘅人啦，同埋真系嘅，成日笑口噬噬啊，又唔嬲啊，又成啊，即系话咧，佢嘅容人之量咧比我哋大，因为点解咧？佢肚比我大，所以咧就大肚能容天下之事 ，Larry 先生。所以咧喺 group 里边互相争论嘅问题咧，佢成日都做和事佬嘅。虽然有啲嘢佢唔认同，咁啊，佢都真系咁样。咁啊，讲翻啦，都系多谢阿 Man 有个网友，佢真系好撑我哋嘅。每一次咧，佢第一时间会听睇我哋啲节目，然后留言俾我哋嘅。阿董宝啦，吓、啊、真系都多谢你嘅，成日都 upgrade 中，但系有阵时我都想真系努力啲嘅。希望咧网聚咧，你哋真系嚟，大家倾下偈啦。因为我哋唔系普通人嚟嘅啫，不过就系有机因缘际会就讲啲嘢啦，可以有机会讲下嘢啦咁。咁其实我嘅性格唔系好适合做网台嘅。啊、都是多谢阿 Johnny 同阿 Tony 俾面啦，咁但系，唔好意思，吓、啊，咁咧就，俾面啦，拉咗我入嚟啦，咁我都想尝试下，因为唔系尝试我做，因为我见咗好多网友咧，知道好多网友咧，佢哋真系想即系喺网台界发展，咁我既然都投资咗落嚟，咁希望咧就好多网友能够完成到佢哋心目中所想嘅，嚟啦，但系嚟。我都有睇嘅，譬如好似讲 讲一啲问题啦，其实都仲未决定播，系因为我等佢哋再搵我，再搵我嘅时候，我讨论下啦吓。我自己本身真系唔够资历嘅，但系咧睇完之后，即系起码我当一个观众，我兴感唔感兴趣？如果唔感兴趣，真系冇办法。咁啊，睇下点样做得更加好。每一个嘉宾上嚟咧，或者佢哋嘅主持上嚟试麦，佢当然对佢嗰个行业真系有料嘅，我都知道。但系个表达方式真系唔得。即系吸引唔到我啦，起码都话。咁我希望咧就大家再讨论下啦。即系我冇资格去讲佢哋好唔好，但系吸引唔到我呢个事实。咁我哋希望就系再做得好啲啦。即系咧，我哋嚟紧跟住我呢个节目出嘅时候咧，就会有一个 trailer 嘅就系中环四海情报局嘅，就系由一个做咗三年网台嘅人做旅游节目。咁佢咧就有冇名唔知啦，即系喺网台界，但系佢系有心做，同埋佢真系有料嘅。但系咧就嚟做咗几集节目，咁可能都比较严肃啲啊，严肃啲，即系好似讲一啲嘢。咁变咗咧，我哋都同佢哋倾过几次，咁卒之寻晚咧就做一个 trailer。咁咧就我知道一个人做节目系困难嘅，因为有人听你，你冇互动啊，即系唔好笑啊，即系唔轻松啊。系嘛？净系听粗口冇乜必要。咁除非你讲嘢好有内容，咁好似我哋呢啲就死剩啦。咁但系咧就寻日多咗个人讲啦，咁多咗我啦，咁睇下嗰个化学作用会唔会好啲啦。咁、那个 trailer 会摆上去嘅，即系跟住我呢个节目。咁下个礼拜六网聚嗰日就出噶啦。咁我再同佢构思下啦，希望佢有啲朋友过嚟即系帮下拖啦。咁佢有心做嘅，真系，同埋对旅游方面嘅知识系好高嘅，因为我好中意旅行。咁我哋啲皮毛嚟嘅啫，咁希望佢真係可以即係喺网台界站到脚啦，即係站稳脚啦，咁借到我哋嘅平台。咁呢就另外又係嗰几个啦，刘小穗啊，阿 Y 先生啊，我真係好多谢你嘅，你叫个大半都冇紧要。但係因为呢，虽然呢你唔同意我，你觉得我一个老千啊，或者蓝丝扮黄丝啊，五毛都好啦，到最后尾你都真系每一节都听晒，因为你留言俾我嘅系真真正正，我知道你真系听晒我所讲，然后你话翻俾我听，咁啊冇必要再争论啦。咁呢一节时间都唔多嘅，因为讲咗15分钟，差唔多15分钟，咁都再讲下啲 group 里边啊，冯先生，即系我哋有个叫做佢当然唔系叫阿明啦，咁但系好多人叫做明明啦咁。或者好似阿 Tom 哥咁，佢喺美国翻嚟啦，咁我都咁讲啦，包容一啲啦，因为我唔中意 bot 人啊，因为言论自由，我相信系咪啊？唔好下攞神嚟讲啦，唔好讲耶稣基督，因为咧大家可以口舌之争，冇所谓，啱唔啱？其实讲完咪算咯，系嘛？你有你嘅观点，佢有佢嘅观点，我可以唔同意你，但系唔系代表百分之一百啱。即系好似萧若元先生或者曾经主导呢个激进民主派嘅黄毓民先生，我都唔系一定啱，但我只不过每一次喺我口中唔会讲萧登神啊、黄丝蓝丝啊、强国啊、你哋强国人啊，听我做节目唔会听到我啲呢啲嘢，蝗虫啊唔会听到，因为我基本我都系尊重人啊，我都尊重你哋嘅。是咪啊？唔好拉耶稣基督嚟讲，我真系个心信呢个世界系有一个神嘅，真系唔好拉佢，唔好讲圣经，唔好作啲假试探。你讲你嘅圣经出嚟，用圣经去引证你，人哋用圣经嚟反驳你嗰样嘢，唔好系嗰件事，人唔啱听咪少讲啲咯。系嘛？唔啱唔中意咪大家咪各自讲咯。横掂你都系成日不停咁喺个 group 度自己打自己嘅啫嘛。有啲人唔觉意睇到，咪高兴下咯。我好少喺个 group 度留意，有啲你而家都唔喺个 group 度，喺个 group 度。但系我个流量顶唔住啊，因为我 CSL 我买个 pan 好细嘅啫，十日八日我点解嗰个 WhatsApp 嗰个 iPhone 咧，最主要系做生意嘅，系嗰啲司机啊，嗰啲人咧，佢哋或者俾。落个 WhatsApp 啊，话俾我听一啲事嘅。如果咁样咧，我就瓜噶啦，所以我有睇嘅。我 Facebook 我有睇，韩剧、台剧都有睇。嗱，再讲一次啦， 我好想仲有个有个网友成日话，点解你哋成日讲话讲亚洲电视节目讲咗几次啊冇行动，咁我正式回你啦。如果有朋友，因为咧星期二得读比较忙啲，咁咧就可能忙，可能忙啲。咁如果对港漫、日漫、美剧、日剧有兴趣嘅，我哋咧唔可以个个礼拜讲，因为呢啲咧比较小众啲。我哋可以咧开一个特辑啊，五节，即系五集，咁样当特备，每一次半个钟，我哋讲呢啲。亚洲电视，我欢迎所有对呢啲有兴趣嘅人，可能佢唔系想做专业议题嘅，但佢想讲港漫、日漫、美剧、英剧、推理剧、韩剧、大陆剧啊、日剧，即系啱啱好21周年啦，啱有个网友提醒咗，即系悠长假期21年啦，神剧啦，咁咧就可以上嚟约时间，我哋就讲亚洲电视，我哋都讲。咁咧当五集啦，当嚟回顾下啦，即系始终都系香港人嘅一部分啊。其实呢啲嘢，咁但系如果你话长开节目咧，就即系我哋就唔系好高深啦，都系多数都系讲啲兴趣多啲嘅嘢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啊节目讲到呢度，台务讲到呢度啦。咁第一节咧，其实咧我就定咗个题目嘅，就系、是、同萧若元先生嘅争论同埋必要性同埋重点。头先讲咗个赌局，咁咧阿萧生咧就我哋咧就公开隔空回应咗我哋。咁我哋咧即系我嘅意见咧，阿 Larry 啦，同埋有啲网友真系撑我嘅。咁佢哋讲咗好多嘅问题，咁咧就或者出钱出力都好啦。咁啊想挑战巨人。咁咧对于我嚟讲，我系一个萧粉。我真系尊重萧生，佢虽然有啲论点我唔认同，我真系冇讲粗口啊，咁唔认同，但系我都会讲。佢一个逻辑判断、逻辑思维好高嘅人，我好中意听佢节目，事实嚟噶。我佢由佢第一次集做节目，我真系睇听到而家。我喺大陆嗰阵时候，人哋俾我就系听翻晒。我好尊重呢个人，但系有啲嘢咧，我觉得佢唔啱，我会讲。咁我觉得唔啱啫，唔代表真系唔啱嘅。但系一个论点咧，就系我哋咧好多好多网台界嘅人或者社运界嘅人咧，成日讲一句说话：萧生同黄毓民先生，佢哋两个都有一个好大嘅特点。咁啊，黄毓民唔好讲啦，明日黄花喺我心目中已经过气嘅人物，过咗气唔好提，费事益你。咁咧就到讲萧若元先生，萧若元先生今时今日都如日方中。虽然佢话佢自己退休，心态退休，但系佢而家又开到个思神就讲深圳经济。咁我都好佩服佢嘅精力同毅力嘅，因为真系唔简单嘅，要做节目好困难嘅。我以前唔相信你喺度鸠噏啫嘛，系讲粗口啦。咁但系问题真系嘅，一个人对住支麦讲好难嘅。佢当然啦，佢有佢即系。即系包罗万有啊！喺佢嘅脑里边就唔同我哋呢啲啦。喺特定一个环境，我都可以讲得我嘅经历比人丰富。但系呢啲咧好多嘢咧，即系好似佢自豪咁。啲人啊想知道世界大事，第一时间咧就听我就知道噶啦。咁我都相信吓，佢、真系对各方面有认识，唔够胆讲埋专家，但系有认识。但系可能有啲人觉得，你唔系咁嘅，唔敢认同，唔一定认同，但系佢俾个多嘅。角度我哋去諗，即係譬如好似林鄭同曾俊華咁，我哋睇嘅嘢完全唔同。我哋去否定佢，因為我哋有我哋相信嗰套，我哋都有我哋嘅邏輯思考，佢亦都有。但喺我眼中，佢可能係因為佢本身認定咗佢之後呢，就跟住砌好多啦，贏輸好快揭盅，牙膠戰啫，冇必要傷感情。呢個係我嘅立場，唔代表本台嘅立場。我啫，我講我大匪。因为我只能够代表我自己啫，呢个系真嘅。点解头先唔觉意又提到黄毓民呢？或者黄杨达啦？因为好多人都讲嗰句说话，萧若元先生最叻嘅嘢系乜嘢？养狼狗咬春袋，不停有人讲，甚至我哋都有不久攞嚟开玩笑咁喺度讲，但系。我哋呢个台起步嘅时候，萧若元先生咧，佢咧就好大方咁俾我哋联播， 咁我哋有好多节，有三个节目咧，即系未来嗰节目未必播啦，因为都系自己台务嘅事，就摆咗上佢个台度播。咁咧就以佢嘅考量嚟计咧，就滴水之恩，自当涌泉相报。我都相信嘅。咁咧，佢咧就喺呢个时候咧，佢哋真系咧就令到我哋咧能够即系多咗个发展渠道。咁我哋都想办法令到自己强大啦。即系咁样。咁既然而家有个赌局，我哋就唔想赌钱，就赌集数。咁佢唔同意。咁唔同意冇办法啦，佢觉得抬高咗我哋，咁我哋都冇办法，因为我哋真係小角色。但係赌钱钱我哋有，因为剛才我讲咗 Larry， 我个人鍾意讲真人真事，唔鍾意讲啲虚假嘅嘢，係咪？其他嘅集资200,000都 OK， 但係我觉得如果我同你赌赢输唔系问题，对我嚟讲百利而无一害，因为我刚才都讲咗，我喺网台界会突然间会高大咗嘅，因为我挑战咗巨人，但我都觉得咁样做唔啱嘅。点解唔啱啊？因为我唔要做狼狗，你俾咗个平台我，而家我同你对赌，跟住用我就出咗名，然后即系唔好你赢输先啦，挑战咗你，但系喺外人嚟睇，萧若元先生你。就会俾人哋讲，屌你睇下佢啊！啊，屌咪你谂咩养狼狗咬春袋咯？呢啲咪屌成世都咁，我唔想咁样，所以我大肥公开我 back down， 但系赢输希望如果真系赢咗输咗之后咧，我即系、就是、我支持咗咁耐嘅萧若元，未来都会继续支持佢嘅先生。我希望真系有机会能够单独。冇得单独啦，我哋个台呢个人咧，请你食一餐饭，希望真真正正认识你，因为我唔系 Tony Choi， 唔系 Johnny Fox， 希望其他嗰啲我哋啲主持啊、支持者都可以同啊，即系唔好妄聚咁啦，即系同阿萧生有一个深刻啲嘅交流，赢输都好啦。啊，如果你话你赢咗啊，大气啲，大陆叫大气啲，你系大香港大方啲，请我哋啊摆翻埋，请我哋食饭。如果我哋输咗，啊！我希望你百忙之中抽空请，唔系我哋请你食餐饭。虽然我哋咧就唔会鲍鱼鱼翅噶啦，啊，财政轩都 OK 嘅咁样。讲呢度亦都讲咗个问题，系我下一节想讲嘅。咁而家呢一节都开咗个新篇讲咗先。我有啲嘢咧，我都话啦，我唔同意萧若元。唔系观点与角度，做一件事可能有好多嘅，除非有啲嘢真系黑白分明嘅啫。我讲萧定一，萧定一佢捐200,000俾呢个七警，佢就话佢唔关佢屋企人事，佢屋企人可怜，亦都冇嘅。跟住咧，阿萧若元咧就知道啲人会质问佢，佢就会。啊，即系个脑筋唔清晰，个越讲越慢啊，因为个脑要谂啊。咁咧就佢就一定会要会帮，即系唔好话咩啦，即系要澄清一下啦。咁佢讲咗系啲俾面派对嚟嘅啫。咁希望听到之后唔了解嘅睇最新消息啦。咁啊，萧定一系俾面派对嘅啫，200,000点样系嘛？七警点样。吓、啊！佢30几岁啦，我点管到佢啊？佢中意点咪点咯，吓、啊、都唔关我事。佢自己盘生意系佢嘅，同我冇关系嘅。我嘅观点唔代表佢，吓、啊。咁佢讲呢啲，佢啱嘅。我自己本身养到个仔咁大，佢10几岁俾差佬拉，都唔关我事。我尽量想系帮佢嘅啫，俾个选择佢嘅啫。其实真系唔关老萧事，即系我呢个我100%可以同佢讲，吓、啊。仔嘅嘢关佢咩事啫？即使我话我分咗身家俾你，或者未分身家咧，盘生意我俾你打你，你系 CEO， 你中意点，我都干涉唔到你啦，啱唔啱啊？唔好话钱啊，或者公司系你噶啦，系咪啊？所以萧若元呢个观点系啱嘅，100%，1,000,000添啊，唔好100%，系咪啊？成年人每一个人有自己嘅取态，我都唔敢讲萧定一如何，系咪啊？因为佢取态喺呢一个黑里边。佢就系捐咗200,000，俾面派对又好，真心支持又好，任何事啊，呢个成咗事实，啱唔啱？但系不 我英文唔好都识讲呢个 but， 话俾你萧玉元先生听，我哋撇除咗你哋系父子关系，但系佢捐咗20万，我哋可以话向华强，可以话任何人去支持七警系唔啱嘅，亦都系我可以同你讲，你都同我讲麦当劳系正义，咁我都做朋友，朋友咩人都识得，我自己公开讲，佢杀人犯佢对我好，佢都系个朋友，佢杀人犯嚟嘅。但佢对我真係好，无条件咁相信我，支持我，佢就係我朋友，我都相信，所以蓝丝黄丝喺我心目中我从来都冇，我係交朋友啫。係咪即係我哋未来有个节目主持人啊，佢係佢自己话佢支持建制嘅，咁我同佢好老友嘅。係咪政治嘅观点角度冇问题，係真係一啲问题都冇。但係有啲嘢你一定要分得开，因为你自己成日都讲我冇所谓㗎，我唔支持任何政党，我系时事评论员㗎。系咪呀？既然系时事评论员，我哋亦都用我高攀咗呢个名词，我亦都公开同你讲。萧定一为咗做生意，为咗钱捐20万俾免派对。啱唔啱？即系你个逻辑系李思烟为咗开饭，周荣为咗开饭支持共产党，啱唔啱？你唔好屌鸠佢喎。你唔好攞佢哋嚟讲喎，你唔好攞个傅振中喎，啱唔啱啊？屌人哋开饭咗搵食啫，系咪搵食大捻晒？你一个名人嚟㗎嘛，学刘德华唔讲唔捐得唔得？系咪？我冇话佢唔啱啊，我亦都冇话傅振中唔啱啊，但系我哋谴责呢啲人嘅时候，系咪用同一把尺嚟做呢同一样嘢？我哋时事评论员啫。冇亲戚朋友关系，我哋就係讲嗰件事啱同唔啱。係咪我今日屌得傅振中、李思燕、陈正心为钱做工开工。以后我哋一讲就唉唔好挂佢哋啦，佢哋搵食啫。好难嘅千丝万缕，唔好屌鸠谭维珠。大粒麦好难嘅建制派，屌你老味唔听佢讲叫劫住春袋。啊！香港抵有今日啦，屌你老味，梗系啦，屌你又佢俾人劫住春袋，抵死嘅！唔好评论任何一个政治人物，因为政治人物有一定有佢嘅自己嘅考量，系咪？咁你评论佢都唔啱，咁你咪攞你嘅自己屌你萧若元一个时事评论员嘅身份，咪评论你萧定一咯？佢呢件事，佢系俾面派对，但系我唔同意佢，你咪咁讲啦。是咪啊？你可以话陶杰亦都一样，我而家都系咁讲，萧定一俾面派对做生意，生意系无分国界嘅，因为要做生意呢、這个系以利益行先，商人无祖国亦都冇爱国嘅。除咗一个最全世界千古近呢几十年嘅一个霍英东嘅啫，俾人边缘化。但系我就系咁样讲。件事啱唔啱？每一个人有把尺。你话佢做生意，咁我就话俾你听，你咁做，萧定一唔系一个聪明嘅人。而家你睇下成个谭维珠都要转风，唔再讲七警啦。因为点解啊？因为佢都公开俾人屌啊嘛。咁你话啦，萧定一咁样做唔系一个聪明嘅办法。虽然而家系俾面派对，但系面可以唔俾，用第二样嘢交换，令到自己落到台嘅。我相信一个咁聪明嘅人，一个全未来嘅传媒大亨，佢应该有嘅。我可以咁样讲，系咪每一件事都有嘅？我唔系要你屌鸠萧定一，亦都唔系讲乜嘢，咪讲啊！萧定一捐20万。啊！佢俾面派对啊，其实讲其他多余啦。但系咧，我唔支持佢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咧，佢咁样等于破坏法治。你口中讲嘅法治，因为点解啊？权钱交易咯，牵涉等于香港政府咯，或者大陆政府对萧定一可能有啲乜乜咯。咁你咪讲呢啲咯吓，所以其实你系唔支持。或者你支持你都可以直头讲，唔好话系俾面派对啫，我点样干涉到嘅？系啊，你讲嘅事实，咁你咪咯。喂，做人可以表态噶，支持同唔支持，系啊，可以直头冇意见得，你咪话呢件事，我 no comment， 冇啊， 冇表态。因为佢系我仔，我唔想伤害我同佢之间嘅父子感情，所以我唔表态都 OK。但系你唔能够咁样讲，屌佢杀咗，屌你老咩？佢杀捻咗人，屌关我捻事咩？萧定一杀咗人，啱唔啱啊？唔关我事噶，系咪？我都相信，咁佢杀咗人，讲两句都唔得，系咪？即系我觉得咧，做人老豆真系难嘅，包括我，系咪啊？我都唔敢讲话萧定一唔好啊，但系我即系话喺呢件事佢做法唔聪明。是真的。在我的评论角度就讲真是的。萧若元先生，你我心目中呢，你的高大呢是无与伦比，但有些事呢可以这样讲，有时不一定是壁垒分明，一定要讲到这么大的。那我不希望我即代表我大肥做狼狗。所以老盘可能我们都玩大了的。那啊，希望咧有机会真真正正同你坐低食餐饭，因为我真系好想认识你。虽然我哋啲系小角色，系高攀。呢一节讲到呢一度。